车、小车、轿车、跑车，各有各的锋芒。选车、购车、养车、用车，这里全都开讲。卸下行囊，跟我一起唱。新型车帮华丽的绽放，新型车帮带来全新能量，新型车帮一缕温暖阳光，新型车帮扬帆远航。要这是新型车帮，新型车帮， 我们和你在路上。 新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各位好，我是苏然。那要跟大家说一声春节快乐哈！今天首先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在冬天的时候汽车的防护措施。严寒来袭呢，冬天的脚步已经是踏进了我们的生活。要提醒大家的是，冬季的气温变化无常，然后各位朋友要做好防寒保暖的保护措施。当然哦，不仅是要大家做好防护措施，与此同时呢，有车的司机朋友也要记得为自己的爱车做好保护的措施。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几招来面对冬天的汽车会遇到的紧急情况。为大家来说的是汽车的润滑油部分。大家都知道，润滑油呢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血液一样，冬季对汽车的润滑油要求较高，如果使用的是夏季机油必须更换，对使用时间长、颜色发黑、附着能力变差的机油就应该马上换掉。来，那接下来跟大家来说的是汽车防冻液这一块。和润滑液相同的是，防冻液的更换也是冬季保养的一大注意事项。防冻液的量一定要合适，不同地区和不同车型应该注意防冻液的冰点度和型号。使用两年以上的防冻液应该予以更换。那混合防冻液一年就要换一次了。注意，不同品牌的不同型号产品千万不要混用。还有一点特别重要的就是电瓶。再来看看汽车的第二心脏，如果说冬季的发动不了了，那就只有两个原因，一是没油了，二是没电了。所以说电瓶呢，是这个电解液不能亏缺，保持将减半淹没10毫米为好，并检查电解液的比重，保持这个充电量。如果说电瓶充电不足，那么就极易在严寒当中有一个裂损。再来看制动，那注意制动液是否够量，品质是否会变差，需要的时候应该及时更换。那注意制动有无变弱、跑偏，高速耗制动板的灯塔力度以及制动时车轮 BOSS 点的位置，必要的时候要清理整个制动系统的管部路部分。那还有四轮定位，大家在冬天的时候也是要及时的查一查。冬季路面易出现冰雪，同时橡胶、金属、塑料等材料在低温下变硬，那操控系统呢也应该相应变沉，行驶路感减弱，四轮定位不正确，非常的影响您的行车安全。还有一点呢，就是橡胶，冬季的时候橡胶变硬而相对脆，不但摩擦系统会降低，也较其他季节易于漏气和扎胎。冬季经常清理胎纹内的杂物，尽量不免使用补过一次以上的轮胎，更换掉磨损较大和不同品牌的不同花纹的轮胎也是不可忽视的。那玻璃清洗在冬天的使用量呢，明显会少于其他季节，但是却不能忽视，所以说这个玻璃的清洗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些人在其他用量多的季节里清水和精底水代替，但是冬季里那一些产品会经常结冰，所以说冬天里不能用，一定要放防关上换上不怕冻的这个玻璃清洗液哈，可以说在清水当中加入酒精或白酒来降低冰点，这样也是可行的。那以上几点就是我们在冬天的时候对您的汽车一些保护的措施，各位也是要记住哈。那看一下在行车的时候有哪一些自己可以提前留意的，以保障自己的行。好，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时段哈，我们来听一首歌，然后马上回来。 上一个月亮，把我画在那月亮下面歌唱，为冷清的房子画上一扇大窗，再画上一张床，画一个姑娘陪着我，再画个花边的被窝，上灶炉与柴火，我们一起生来一起活。 群鸟儿围着我，再画上绿林和青坡，画上宁静与祥和，雨点儿在稻田上飘落，画上有你能用手触到的彩虹，画中有我决定不灭的星空，画上万曲无际平坦的小路，尽头的人家梦一如，画上母亲安详的姿势，还有橡皮能擦去的争执，画上四季都不愁的粮食，悠闲的人从没心事。上一个月亮， 姐妹快来报道 ，OK 就说好 ，Party 的时候不能发呆插腰，世界在燃烧，音乐正聒噪。我们大摇大摆准备出怪招，动作武林风骚，看你力发笑，路人甲乙丙丁请靠边站好，下巴被摔掉，眼睛快破掉，聚光灯下我们才是女主角。被特调上面的小气泡，爱活蹦乱跳，爱用力的摇，青春就是要无时无刻的闹，动作武林风骚，性感在发烧，黑你 k i n 松白加油的口号，太阳不睡觉，月亮一泡猫，汗水披上日葵，阳光下闪耀。 新春至，祝福到 FM 九九九携手业界领袖为听友送祝福啦！来自马蜂窝旅行网联合创始人 CEO 陈刚先生的祝福送到。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蜂窝旅行网联合创始人和 CEO 陈刚。新春佳节预祝每一位旅行者都在新的一年里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祝大家在新年的旅程中一路平安一路好风景。 又是一年新春佳节，感谢各界朋友一年来的支持与信任， FM 九九九会继续努力为您送上更精彩的好歌好节目和最贴心的服务。2017，让我们相约电波，聚焦 FM 九九九。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车辆来来往往，关上一扇门，打开一扇窗，我们的生活从此变得不一样。不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混合双擎，我们都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不论你在哪里遇到什么情况，新型车帮都会陪在你身旁。奔驰宝马长城起亚全都粉墨登场，大车小车轿车跑车各有各的锋芒，选车购车养车用车这里全都开讲。卸下行囊跟我一起唱，新型车帮华丽的绽放，新型车帮带来全新能量，新型车帮一缕温暖阳光，新型车帮扬帆远航。要这是新型车帮，新型车帮， 我们和你在路上。 新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各位春节好。那这一时段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有关于汽车维修的一些重要性。您常开车，但是您知道这个汽车维修的一些非常重要的观点吗？相信有一些老司机们都会在冬季过年之前为自己的爱车做一个全面的汽车保养，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新年。也许大家都知道，保养会使汽车的使用寿命延长，安全性能呢也会提高，既省钱又免去很多修车的烦恼。但是时下这个以修代保的观念在司机队伍当中仍旧存在，因为缺保或者是保养不当引起的交通事故也是屡有发生。所以说，及时正确的保养汽车是延长汽车使用寿命、保证行车安全的重要一环。其实平时我们所说的汽车维修和汽车保养呢，这一些终极根本主要是还是从保持汽车良好的技术状态、延长汽车的使用寿命方面来进行工作的。其实还包括汽车美容护理等知识，概括起来讲呢，主要是有三个方面。首先第一点是车底保养，车底保养又习惯称为汽车美容，主要目的是清除车体外和车体内的各种氧化和腐蚀，然后呢加以保护。它主要包括有车漆保养、坐垫的地毯保养，还有保险杠，还有车裙的保养、仪表台的保养、电镀加工的一些保养，还有皮革塑料啊、轮胎啊、轮毂啊等等。那第二点呢，就是车内保养，为了保证汽车处于最佳的技术状态，它包括润滑剂、燃油剂、冷却剂、制动剂，还有化油漆、喷嘴这样的保养等等。还有呢，第三点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车体翻新，比方说深划痕的诊断、治理、多材料保险杠的修复、轮毂盖的硬伤修复等等，皮革化纤的材料翻新、发动机的颜色翻新等。而汽车保养呢，又分为定期保养和非定期保养两大类。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一会儿会跟大家来说一说在保养当中你不了解的那些事儿。第一个就是定期保养，日常保养和一级保养、二级保养。非定期保养呢，分为磨合期保养和季节性保养。汽车保养的主要工作不外乎是清洁呀、检查呀、紧定啊、调整啊，还有润滑等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哈，大家在歌曲之后，我想跟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关于这个汽车保养的一些小窍门，包括一些机油更换啊、刹车油的养护啊、电瓶啊，还有变速箱的清洗等等。这些呢大家还是要多有留意，毕竟您的爱车平时驾驶人是您自己，这个车上的安全保障的也是您自己。春节期间虽然都会在新型车帮的特别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汽车保养的一些小贴士和小知识，希望各位能够锁定收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一路安全和畅通。好了，那这一时段节目就到这儿，好，我们听一首歌，然后马上回来。 secret chord that David played, and it pleased the Lord. You don't really care for music, do you? It goes like this: the fourth, the fifth, the minor fall, the major left, the baffled king composing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Your faith was strong, but you needed proof. You saw 结局总是配角的错，你要的故事让你去说，我要的生活好好过，写日记写不出是谁的感受，夜空里每个人只有一个星座，你到底懂不懂，我只要一点温热的触碰，你到底懂不懂，有

来来往往，关上一扇门，打开一扇窗，我们的生活从此变得不一样。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我和双琴，我们都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无论你在哪里遇到什么情况，星星车帮都会陪在你身旁。奔驰宝马长城起亚全都粉墨登场，大车小车轿车跑车各有各的锋芒，选车购车养车用车这里全都开讲。卸下行囊跟我一起唱，星星车帮华丽的绽放，星星车帮带来全新能量，星星车帮一缕温暖阳光，星星车帮扬帆远航。要这是星星车帮，星星车帮， 我们和你在路上。 星星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各位春节好。那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在这一时段我们要跟大家来说的是关于这个汽车养护的一些常识。在上一时段的时候跟大家来说，包括有定期保养和非定期保养，我想大家都有一定的掌握。接下来呢来说的是机油更换的一些常识。这个机油到底多久更换一次呢？每一次需要更换多少机油呢？那关于机油的更换周期的和用量是我们很多人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最直接的就是去查看一下自己的随车保养手册，上面一般都是有很清楚的介绍，但是也有不少人的保养手册呢早就不见踪影了。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多了解和多多打听。一般说来呢，机油的更换周期是5000公里，具体的更换周期和用量要根据车型相关的信息来判断。还有一点呢，就是您汽车这个刹车油的养护，刹车油的养护一定要及时。那在更换这个刹车片、刹车盘等硬件的时候，不要忘记看看这个刹车油是否需要添加和更换，否则呢就将会出现油类性的性能降低、制动效果不佳等等问题，并极易引发危险的事故。还有就是对您汽车这个爱车息息相关的一个地方，就是电瓶的养护。关于这个电瓶的养护，要注意时间和电瓶的一些表现，是否电瓶内的液体不足，电瓶是否发热不正常，这个电瓶外壳呢是否有破损。忽略电瓶的保养将导致车辆没有办法启动，或者是没有办法正常行驶。还有就是等于是汽车的心脏了哈，核心这个发动机的变速箱的清洗和保养。常规的情况下，汽车每行驶2万到2万5的时候就要清洗和保养一次，或者呢遇到变速箱打滑、水温偏高、换挡迟缓、系统渗漏的时候呢来清洗和保养一次，清除有害的油泥和这个漆膜的沉积物，恢复密封性和这个 O 型圈的弹性，那使变速箱换挡平顺，提高动力输出，来彻底更换旧的自动变速箱油。所以这几样呢大家还是要在这个保养的时候多多留意和关注哈，包括机油的一些更换呢、刹车油的一些养护啊、电瓶和变速箱的清洗保养，在这一点的时候就是我们汽车维修保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了。那春节将近，很多人都会驾着爱车出行，或者是驾着爱车回家。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对汽车本身的一个了解，祝各位在行车的时候安全畅通。我们听一首歌，然后马上回来。 It's been a long day without you, my friend, and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e've come a long way from where we began. Oh,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hen I see you. The planes we flew, good things we've been through, that I'll be standing right here talking to you about another path. I know we love to hit the road and laugh, but something told me that it wouldn't last. Had to switch up, look at things different, see the bigger picture. Those were the days, hard work forever pays. Now I see you in a better place. See you in a better place. How can we not talk about family when family's all that we got? Everything I went through, you were standing there by my side. And now you gon' be with me for the last ride. It's been a long day without you, my friend, and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I see you again. We've come a long way, yeah, came a long way from where we began. You know we started. Oh,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I'll tell you when I see you again. Ah!

西风夜渡寒山月，家国依稀残梦里，思君不见悲思君，别离难忍人别离，狼烟烽火何时休，尘网百口尽东流，蜡炬已残泪难看，江山为了红颜旧， 携手业界领袖为听友送祝福喽！来自庞大集团董事长庞庆华先生的祝福送到。 各位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庞大集团董事长庞庆华。新的一年，开启新的希望，新的历程，承载新的梦想。值此辞旧迎新、继往开来之际，我谨代表庞大集团，恭祝各位听众在新的一年大展宏图，阖家幸福，身体健康，平安如意。在新的一年里，庞大集团将一如既往地坚持为客户至上、诚信为本、精益求精的服务理念，为广大听众平安出行助力加油。 又是一年新春佳节，感谢各界朋友一年来的支持与信任， FM999 会继续努力为您送上更精彩的好歌好节目和最贴心的服务。2017，让我们相约电波，聚焦 FM999。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 人在归途。汉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烧气还是混合双擎，我们都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无论你在哪里，遇到什么情况，星星车帮都会陪在你身旁。奔驰宝马长城起亚全都粉墨登场，大车小车轿车跑车各有各的锋芒，选车购车养车用车这里全都开讲。卸下行囊跟我一起唱，星星车帮华丽的绽放，星星车帮带来全新能量，星星车帮一缕温暖阳光，星星车帮扬帆远航。要这是星星车帮，星星车帮， 我们和你在路上。 星星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各位好，我是苏然。那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汽车的一些贴心小知识哈。那这一时段跟大家来聊的是汽车油漆层的一些保养。你自己的爱车在室外行驶时间长了，车身上肯定会有很多灰尘，一般呢用水冲一下就行了。但是有很多东西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烦恼，比方说有一些树呢会分泌一种树脂，在这个汽车刮擦过程当中呢，树脂就会粘附在车身上，鸟类的粪便呢也是一件很难对付的事情。有一些地区天气酷热，沥青也会甩到快速飞驰的汽车上，如果不及时清除，天长日久就会浸湿漆面。如果说遇到酸雨或者是沙尘暴的天气，则会及时的需要这个清洗车身。那随着汽车服务行业日益的发展呢，科技也会越来越智能化，各种汽车美容的用品应运而生。只要到汽车养护用品汽车的市场上走一走，你就会发现很多养护用品和工具都可以供您使用。比方说有家庭洗车的冲洗工具，一头接上自来水龙头，另外一端就可以压洒的花洒，完全可以很方便的自己清洗。如果周围没有上下水道，那么也没有关系，可以干洗。用专用的盆瓶装的汽车车身清洗剂，那压力喷雾式的，就把它喷在这个车身上，用柔软的擦布擦洗就可以了。但是有一些车却不能这样做，比方说80年代的进口车，特别呢是一些面包车，用不了7-8年车身就开始腐朽了。那个时候技术水平低，这种车的设计寿命也就7-8年，寿命一到自然就百病丛生。所以说当时国家规定机动车使用是10年，只要强制报废。那到了21世纪，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汽车厂商呢纷纷采用双面的镀锌钢板，车身也是整体电泳的涂漆，内部的管孔还进行了灌蜡的处理，因此呢防锈能力也是大大提高，汽车的使用寿命普遍就到了15年以上。因此呢国家规定强制报废的期限也顺应到了15年。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如果车身经过碰撞，车身的钢板褶皱，漆面的层就容易被破坏了，钢板外露的时候比较容易生锈，就一定要马上的来修复以及去补漆。现在的人们为了更加有效的来保护漆膜，利用全新的高科技，在新车刚买来的时候进行车身打蜡处理。打蜡不仅可以保护漆面，还可以增加光高度，那使车身熠熠生辉。油漆层和金属层是不一样的，硬度很低，很容易被损伤。因此呢，在清洗或者是打磨的时候，一定要用柔软的麂皮、棉布或者是羊毛刷等等，否则呢，就会刮出刮痕，弄巧成拙。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是关于汽车的一些养护的小知识，在春节期间我们都会跟大家来聊一聊汽车在维修啊、保养啊，包括在行车过程当中对于你自己来说最好的一些最简单的一些保养方式，各位也是要耐心的收听哈。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星星车帮全部内容了，我们在明天的时候不见不散。